你讲我千要，千要非是大富人士，你个硬用力，但系鸳鸯腮，点可以共罗帐呀？你个极潮气，巅风骚，可惜又冇鼻梁。你个靓女似花艳，可惜冇带一些红光。你一位相貌唔错，青丝太少，烟火所撞呢？你位大姐像蜜糖，装饰扮得极在行。 哎呀， 就生坏个口，像血盆大口，定必食红狼。呢个名气品心肠，会趁住严肃相啊。未过三寸横梁，呢个似鬼火又够娇嗲，但系唔多似受伤风。睇真你一个，论相都理想嘅，可惜佢又欠端庄，我亦。又见石榴含情啊，玉主还玉箫，佢生得系福相啊！ 哎呀，我娶啱佢啊， 难忘命长，虽有缘福亦无命享。呢次实在要点秋香，怎奈仲未见到秋香。我内心惆怅，恐怕园中人计令我难下气，未见秋香到花堂。最合理想， 你考试鬼弟为变昏不懂，我心所想， 我真心真意为爱秋香你心一往间，我自苦滚身世，金科高举隔远多，诗书画早有名堂，我系唐伯虎，此心无用啊我，得到